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9集。昭华门一役之后，陈泽明一直病魔缠身，终日里不知所处，每天就是一碗又一碗的吃药，整日整夜的卧床。那些惊涛骇浪、证据变革似乎被隔在了高高的院墙之外，这样的浑浑噩噩使得他的惊慌和痛苦反而少一些。然而大概是白天睡得太多的缘故，夜里陈泽明总是会惊醒，每次睁开眼看到的都是屋外的夜色深沉，那午夜独有的黑暗里鬼魅涌动，呜咽不断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阴魂不能瞑目。他隐约明白为什么自己喝的这些汤药明明是出自名医，却总是不起效。很多时候清醒何其痛苦，能够糊涂何等幸福。那些债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是陈泽明无法负荷的沉重，但终究是逃不掉的。昨夜入宫，他看到的第一叠是战报，另一叠却是重臣参他的奏书。看到战报时，他本能的热血沸腾，却又惊惧的浑身发颤。再打开另一叠，那种冰火两重天般的感觉终于全化为了身处冰库的寒意。那上头有些人的字迹很眼熟，陈府里还残留着一些礼单，那都是他得势时众人攀附所赠，如果拿出来一一对比，很多笔迹都会雷同。到底多少人想要自己死呢？陈泽明并不惧怕死亡，他只是下意识觉得不想看，比起看这些东西，他还是宁可回到家里那么躺着。这么熬一夜回到陈府小睡一下，感觉到底还是好些了。他思绪清醒一些后，终于迟钝地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萧定拿这些东西给他看是什么用意呢？他隐约想到一个可能性，可左思右想又觉得难以置信。青青看他惊躁不安，屏退了侍女，出声询问。 进宫一趟，老爷便如此愁容满目，万岁究竟想让老爷做什么呢？ 难道他想让我出战？ 此言一出，他已经被自己说出来的词句惊住，半晌没能动弹。 出战，上战场，我已经快忘记这些了。 陈泽明在勾心斗角的官场里沉溺得太久，早已经视线浑浊，看不懂曲直，辨不明方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当初自己曾心心念念的目标。他在人性的暗河里挣扎，几经生死，最后的结果不过是败者为寇，剩下的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的资格。这样惨败的他锐气磨平，宛如行尸走肉，怎么会记得曾经的那些辉煌呢？可此刻的这个念头让他重新记起了一切，那些辗转征战的坚毅，激辩诱敌的狡猾，斩敌刀下的狠绝，击败对手的快意。他是从战场起步，从而名扬天下，再一步步登上高峰。战场于他而言，纵然是人命如草芥，生死只在朝夕，却实在是天下间最让他痛快淋漓，也最自由公平的地方。 能回去，真能回去。 陈泽明沉重的呼吸，不敢动弹，唯恐一个轻微的举动便打破了这份美好的幻觉。轻轻疑惑地仰望着他，不明所以。一日后，朝中任命传出，谕旨中新任守城主帅的名字是段祺义，这是殿前司名不见经传的一名都虞候，曾在延清手下任将，与匈奴交战多次。本来这职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，可此刻京中将领奇缺，这个不过从五品的将官在这个时候竟然已经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 同时杨如钦被秘密派遣出城与秦王诸君会合。与此同时，新上任的司礼监提督太监曹晨宇因为小事触犯天严被撤换查办。另一方面，匈奴大军正日夜兼程地往京都方向赶。身为主帅的绿岩也得知了秦王军出兵的消息，但他并未调转马头，理由很充分。其一，匈奴军的机动力远远不是汉人们用双腿可以赶得上的。匈奴士兵一个人通常备有2到3匹马，奔射途中轮换着骑，顺利的时候能够日行数百里。绿岩很希望能利用这个时间差，在秦王军赶到前一鼓作气攻破京城。其二，此刻返回草原，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只会沦落为一场超大规模的打草谷。匈奴人如此兴师动众，只得到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宵禁，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正比。其三，天朝此刻新旧交替，局势不稳，正是一举攻拿的最佳时机。错过此刻，失去杜近旦这个超级细作的匈奴，想再现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能了。实际上，陈泽明手上出现过的那封信确实是杜近旦的亲笔手书。不过陈泽明不知道的事儿远比知道的多，比如杜近旦与匈奴的书信来往时日已久，又比如早在陈泽明身为殿前司都指挥副使的当年，绿岩受大单于之命千里跋涉来到京城，与杜近旦进行过一次，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会面。会面后，右贤王更是相当儿戏地买通了太监，化名左岩，潜入宫中观赏了汉家天子的长相，并引发出萧定对陈泽明的一场质疑。在绿岩个人看来，杜近旦是一个很奇特的汉人，此人言谈风趣，城府深沉，且不争一时之先。这样的人一旦放弃廉耻，后果是很可怕的。杜近旦私通匈奴的目的很简单，他想借助这股强大的力量自己做皇帝。至于为什么，在两个人的通信中，杜近旦隐约透露过是皇帝太过暴虐，积怨所致。杜近旦本人是个道貌岸然的人，叛国的理由经他的口一说，难免也冠冕堂皇起来。他认为匈奴势力日盛而消势无德，此消彼长，终有一天天朝要被匈奴给灭掉。既然如此，这便宜皇帝为什么不让自己来做？他可以朝贡匈奴，代代臣服，这样一来既免了自己子孙受苦，又能让天下众生少经些战火，多几日安稳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对于这样的分析，绿岩不以为然。有得必有失，这交易后面牺牲利益的人多着呢。不过得是杜近旦得，失是别人失。政客便是如此，明明都人尽可夫了，却偏还要抢着立牌坊。总之，数十年来，杜近旦孜孜不倦地谋划着推翻萧氏王朝的阴谋，相应的，绿岩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协助。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嘛，匈奴给得起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杜近旦能够如愿称帝，匈奴也避免了年年秋冬非得打草谷才有饭吃的麻烦。当然，这种麻烦绿岩本来引以为乐，多一些也没关系。一个月前，杜近旦派人送来密信，说他届时将掌控京中殿前司，只要匈奴借蜀礼之际趁机发兵，天朝京城沦陷之日可待。绿岩于是一边率兵围攻宣华府，一边等下一步的消息。他没想到等来的是杜近旦的死讯。那个销声匿迹数年之久的废帝，居然趁这次混乱之际夺权成功，重登了帝位。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绿岩笑了。对于这位故人的死，绿岩没有感到过多的悲伤。哪怕是匈奴人，对于能够轻易背叛自己种族的败类，也依然是鄙视的。在他看来，这次的长途奔袭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他完全提不起兴趣。之前匈奴大军虽然一步步响应杜近旦的行动，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胜利，可在本质上，这场单面倒的战争打得真是无趣之极。而此刻的变化让战局一下子有趣起来了，他的血有些热了。 两个汉家皇帝绿颜都见过，比起整天哭泣不休、行事瞻前顾后的萧锦，他对掉到深渊里也能自己爬出来的萧定更感兴趣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萧定还是当年那个冷峭的年轻人，周身都散发着目中无人的气势，尚不懂得收敛锋芒为何物。绿颜对打击这样的人颇有兴趣，特别是在这个人本身实力还不错的前提下，这场击溃的游戏就更显出了其娱乐性。 携长胜追，速攻汉人京城，携长胜追，速攻汉人京城，携长胜追，速攻汉人京城。 短短十几个字，匈奴军以口相传，很快人尽皆知。三天后，匈奴军推到了京城之下。正如萧定所言，此城乃是百年前萧氏太祖所选，当时皇族选定了中原各地万余户富家强迁入此城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四万余户能工巧匠，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打造了如此奢华富贵的城池。百年经营下来，这城池早修得固若金汤。萧定之所以不考虑南巡，与此地城高墙坚、易守难攻等因素也不无关系。匈奴众军士赶到时，已经来不及对着城墙的高大进行赞赏。天朝守方闻讯，出动了万余人依城列阵，城头一字排开石炮对着来者，城上城下彼此呼应，远远看上去旌旗招展，气势恢宏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